你有没有那梯子或是那蹦床啥的，我能蹦上去取那个神龙卷轴啊。 对 对， 我们生活中遇到这种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的这种也挺可怕哈。哇哦 So how did this work? So how did this work? 诶，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呀？啊，句子不复杂啊，读的时候注意。哇哦 Wow So how did this work? How does this work? 嗯，该怎么操作呢？Do you have a ladder or a trampoline? 那么如果加 or 呢 ,trampoliner, 对吧，它有一个小连读啊。 嗯，无知者无畏。 对。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性是什么，所以他说 So, how does this work? How does this work?这事儿怎么运作呀？这事儿怎么操作呀？你有没有 ladder? Ladder? Do you have a ladder? 梯子 or trampoline? 蹦床之类的，这是他能想到的方法。你别忘了他当初是怎么进那厂的，自己炸了个鞭炮进去的。 嗯，对，是。 所以还是挺会借用外力的哈。 对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trampoline? 嗯，这是什么招都敢想啊！ 哎，所以这两个词是不是就是中毒的词语？ 对，声调啊。剧中唯一特别容易被识别的关键词。 嗯，我们再来听一遍。 哇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trampoline, or? 咦，他这个How does this work? Yeah, 这个 how does this work? 生活中也能用到这个句子。 对呀、啊，这多了去了，简直是。 对呀、啊，这事儿怎么操作呀？ 对呀、啊， 这复印机怎么操作呀 ？Photocopier. How does this work? Yeah, 一定要。读好这个 How does this? How did this? How did this work? 哎、 yeah. 读他读连读读快的时候是 How did this work? 对， 就再也不需要读 How does this work? 怎么做呢？ 哎，怎么做呢？ 对，就像是说第一次给一个朋友说微波炉该怎么使用呢？ 5 minutes in the microwave and ready to eat, right? 放五分钟就可以吃了，在里面 microwave, 所以 how does work 生活中极为常用啊。 后面呢，因为不确定嘛，这些方式他就用师傅说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a trampoline or 这种节奏，停顿的节奏哈、 啊。 老师来一遍。 对，哇、wow, 哦 ，So how did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a trampoline? Leaner, 对， 他们 lean or 他读的是 leaner, 对 leaner。Do you have a ladder? Trampoliner? Or a derwar trampoliner? 嗯， 是不是这样的细节？再听一下。 哇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trampoline or? 好，然后就来了师傅那个。你以为有那么容易吗？ 对， 让你蹦上去了，我也能蹦上去。 师傅坏坏的，整天就知道在那笑啊。 是的，是的，因为他懂得比你多， 对， 所以他只是笑而不语了。 对， 笑而不语。师傅说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ing to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你以为就这么容易吗？我就亲手把这无限力量的秘密交给你。You think it's that easy? 明明是个问句，为什么没有读成问句的调呢？ 对，没错。”You think it's that easy?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读问句的调呢？ 这就是一种矛盾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说一个肯定句呢，加上声调也会变成什么呀？疑问句的特点。所以在语言表达当中的话呢，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你否定，告诉你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哦，表面上问你说你觉得那么容易，其实的意思是说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嗯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Easy 到什么程度？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我就仅仅是交给你 hand you something. The secret of limitless, 就是无限的 limitless. 这个一定要读好 power. 好，那这句话怎么处理？ 好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gonna just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啊，那么这个呢，我们这句话说的时候要有点力量，因为师傅 ，OK， 师傅的这个情绪其实是一直在怎么样呢？在不断的积累啊，向不好的方向积累啊。That I just gonna hand you， 关键词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Limitless Power， 所以关键词呢就是 Hand Secret Power 这三个词。那么他又加了一点点的什么呢，在当然他的停顿不难，一会儿读的时候能感觉到加了一点点小的声调啊。我们看顺便看一下停顿呢， That I just gonna hand you 停顿， The secret 停顿， To Limitless Power 声调啊，声调。这个语言交流当中长句表达声调还是表示疑问，你觉得会给你吗啊，所以不屑啊，不屑。 嗯， 对， 而且是 hand you， 是我亲手交给你，用手交给你。 你自己好好想想，动脑筋，你想一想。 不用大脑了，用膝盖想吧，好不好？ 用脚趾想都可以。 脚趾想都可以。嗯、you think it's that easy？ 好， 我就给你个蹦床，一个梯子，你就去取吧。 对 ，that I just gonna， 我们看一下 that I， 注意连读 gonna 前面的 just，that I just gonna 失去爆破。第一个注意的失去爆破的位置 That I just gonna hand you 连读 The secret to luminous power The secret to luminous power 两个 to 相撞留一个 To luminous power Luminous power、啊、那么在读的时候啊，一些辅音会被因此压制掉，这也是很正常的，读的时候大家能感觉到连读也是在彼此压制，像照相一样，这一排朋友在一起照相的时候不可能都是端这个肩膀插这个手，对吧，他应该是有身体相侧，也让大家看起来很和谐，这是单词的句子当中多少要让一点路彼此之间。 嗯， 所以我们看 You think that easy That I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啊，大概呢把自己的语调把自己的气息向下调整完了以后，你读这个句子啊可能开始有点费嗓子，但你不断的把气往上调整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句子读起来啊还是挺舒服的、啊、 只有你读过100遍以后这个句子，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既急又徐，既不急又不徐，这句话大家再来感受一遍， 太深奥了。嗯， 啊，再感受一遍， 好， 师父说的话吗，是不是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Bu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是吧，这句话的感觉就是既急又徐，又既不急又不徐。 嗯，好。Well, my Chinese isn't so good. I need to get it better. Anyway. 所以说这句话哈。You think it's that easy. You think that easy. You think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uminous power. Hand you, 停顿了一下。 嗯、 the secret.To luminous power. Secret to luminous power. 本来其实可以说成 secret to, 但是因为它停了一下。Secret to luminous power. 失去爆破处理了。 那、嗯、你这个地方你的 luminous 请一定要处理好，不然这句话就很难听了。 Power, 对。 如果你的 luminous 没有读好，这句话就毁掉了。 是的。嗯、 这是无限的力量、嗯、巨大的秘密。 是的。 That I'm gonna just hand you the secret.To limitless power? 嗯。 啊我会给你吗 That I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好、啊、大家读的时候呢要把自己的什么呀气息给足，让自己的这个语言充满力量感。啊练舞的人呢声音普遍的非常洪亮，有一种穿透力啊。所以当然 ,mass 乌龟不算啊 ,mass 乌龟就是岁数太大了。 岁数大了、嗯、但一般的习武之人怎么着你的腹肌也是好打几块吧。是吧，所以你的什么气沉丹田是非常有力量的，说话是掷地有声的。对，你没听哪个学武的声音是发虚发飘的。 嗯，对。我们说这个如果大家平时把自己的这个声音啊借这个学这个课程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英语 PK 台这个节目啊来把它怎么样好好磨练一下，你的声音也能让别人识别出你的性格，这是可以优化的其实、嗯。如果你的声音过于沙哑，如果你的声音过于轻飘，这个一定要调整啊！沙哑不可怕，可怕的是沙哑的连一点力量都没有，一定要给自己的语言赋予新的含义。 嗯， 就像一个人写字一样，听你的声音看你的字就知道你是什么性格。所以有一次一个朋友哎，就我们把名字往那一签他就知道你什么性格 啊、 哦。对、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朋友通过听你的声音大概知道你是什么人， 听声识人嘛， 对， 它也是一种外貌，不是说只是那张脸是外貌， 是 你的声音也是你的外貌， 微信名片后面的另外一张名片 哦，后面的名片了， 声音名片嘛。 哎，对对对，声音名片了啊，所以大家要打造好你们的声音名片，让你在这个社交生活当中更加的自信。 对，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其实是声控的，对吧？哎，就是 尤其女生 是吧？ 啊， 男生也一样，好听的声音谁都喜欢， 都喜欢。 对， 是的，它是一种美嘛。 对，你说我们要长得，说句心里话，分数不够高的话，像李老师这种是分数实在太低了，都属于负分数啊，怎么办呢？用声音补足， 吸引 girl 不行，不好使。 这个我们很多同学交作业上来的时候，有普遍的有一些就是属于不自信的啊，声音就小小的，像小猫的声音一样。 嗯，对， 你要练习，要通过这门语言的练习啊，把这整个声音的度提上来。 它是你颜值的一部分。那如果你要是长得特别的高分的话，但是一张嘴，就那股味儿。大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马上分值就翻转。 反正重要性嘛，就说到这儿，大家自己明了了哈。好，小 Paul 呢，这个时候就害怕了哈，就不知道师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他就说 No, I 就开始解释了，但是又解释不出来是什么。 No, I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No. 好，这里他说的是 No, why? 师傅马上紧接着上去，都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就说 one must first 一个人首先要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功夫，你一个人首先要掌握至高无上的功夫，就是说你功夫首先得了得，你才能有机会去得那个卷轴。 对， 不然你都没功夫给你卷轴，你也看不懂。你没那基础， 也就是说你得足够优秀才可以，它是有入门门槛的， 绝对有入门门槛的。好，这句话再来听一遍。 No, I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好，来。 No, I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所以我们这句话看一下关键词 one first master highest level kung fu 这些关键词，我们停顿能感觉到很有意思啊。One.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kung fu. 他停的是在 one 的后面。 哦， 嗯， 一个人。 对，他就告诉你，他的停顿是要孤立的让你看他吗？不是，他让你更立体的看待。其实一个人要想怎么样，必须先怎么样，就这个意思啊。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kung fu. 所以我们看关键词刚才说过哈，那么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注意一些小的要领。One 鼻音。气息都要上来 ，one must T 失去爆破 ，first T 失去爆破 ，one must first master。我们看 must first 这两个音呐、啊、都被压缩了，却把关键词保留住了。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kung fu,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kung fu, highest level kung fu T 失去爆破啊， 等于说他把 must first 都压缩了。 对 ，must first。一下就带过了 must first, 所以它有节奏嘛， 说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对 啊，是这样的。 对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嗯， 大概是这样子啊、大家注意停顿之后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注意语速的控制，关键词慢着读，其他词都正常语速，其中失去爆破和连读是最快的。 我们通过这种训练在帮助大家找到怎么样去解读和模仿一个元音语句的这种感觉。 对， 教给你的是这种感觉和方法，你以后自己你听多了，你见识多了以后，你自己就能去分析这个句子怎么去找语流语感了。 没错， 是吧？ 对 one Must first, must first master, master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是这样的，一字一顿有节奏的，再听一下。 No, I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No. And 下一句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当然，很明显是不可能的，如果那个人像你一样，直接就把他否了，严肃又轻蔑。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师傅是怎么说的？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感觉他的句子很强烈哈， 他 气息很强烈。 对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someone like you， 他强烈到咄咄逼人的地步，就是那种 强势啊 啊，强势， 对 ，it's clearly impossible。 嗯，估计他是不是天蝎座的呢 ？Math 这个， 对， 人家是一小浣熊，干脆面的那种， 干脆面的是吧？ 小还有个小浣熊， 小浣熊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啊，关键词 clearly impossible one someone you 关键词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n that one someone like you 啊， 对吧？关键词 就是要冲出来。冲出来，然后再冲出来。 对 ，clearly impossible。 掷地有声，练武的人说话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就跟他出拳一样，一拳是一拳的，招招致命的， 直接 KO 啊 ！KO， 来听听这句话啊，找到那个出气口啊。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Impossible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you。 哎，你就把这几句大调的地方读清楚了就很好。Impossible。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嗯，那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个小的地方，比如说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That is 连读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失去爆破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注意最后一处 like you 连读、啊、 嗯，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的连读是帮助我们。通气用的啊，不光是为了说听着说着舒服啊，是为了通气用的。所以只要这样的话，你在一个句子讲的时候，感觉是整体 好。嗯，然后 Paul 就说他还是不明白。 Someone like me? Yes. Look at you, this fat butt, heavy arms. 说着说着就打上了，已经哈，拿着那大脚鞭啪啪的打在身上，这个真的是啪啪的打呀。打那大肥肉上啊 ，Someone like me? Yes. Look at you. Look at you. 看看你这个大屁股 ，This fat butt, fat butt. This fat butt. 哎 ，fat butt, 大屁股。 对。 Flabby arms. Flabby arms. 这个松垮的手臂，全是白白肉哈。Flabby arms. 就是减肥减完了以后啊，哗啦哗啦的感觉。 啊、哦，哗哗哗的那手臂动起来都是花儿。动起来都是飘飘荡荡的 Look at you This fat butt Flabby arms 嗯第七段 Someone like me? Yes Look at you This fat butt Flabby arms 哎呦打他身上好疼啊的感觉 但我有一种感觉这节目结束之后是不是好多人会因此跟你一起走一个什么呀哎叫减肥潮啊对因为他确实是太胖了啊太胖了我们看这时候Yes, look at you, this fat butt, flabby arm. 这都是明显啊，确实有 flabby arm 也好啊，就是说，不管屁股大与小也好啊，对于这个 panda 来说，是他天生不具备练武条件的一种表现。 是啊，这练武你至少这体格你得 结实， 结实和紧致。 对，紧致，他不是，他完全是散的啊，所以。他看不上他是有原因的啊。Someone like me? Yes. Look at you. 注意重读的。You. This fat butt. Fat. Butt. 这关键词。Flappy arm. 松弛手臂。不知道你注意的晶晶在一些人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脸上身上会带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甚至都有文玩的价值。 文玩的价值。 对。像那个那天我看到一位男士啊太胖了，他后脑勺呢形成了美丽的花纹，像鬼脸一样。 哦， 对，海皇的感觉。 哦，他就是那个，就是一些脂肪堆积吧。 对 啊， 样子哎呀，像河流一样纵横。 哦， 嗯，我觉得 我们的身体的容纳力是很强的，你长多胖，身体它都能容纳你 啊，对吧？ 对， 往脑袋上长， 对、 啊， 哪儿它都能，反正脂肪无处不在，哪儿它都能那个纵横发展。 哎呀。 Flabby arms, that's 松弛啊。 它这个形容词要重读、 嗯、 因为形容它肥胖啊 ,fat, but flabby arms. 对形容词正常来说都应该重读啊。还有这前面见到的否定词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嗯、 否定词是自带重读的。 哎但是 Paul 呢他不是一个凡事很较真或者是往心里去的人他反而不这样。他是一个那种啊，你说我肥啊？我确实肥啊，就是那种。 他是一个很随和。 很随和，因为我们都说心宽体盘。嗯、 对。 是不是？ 对，是的。 心宽体胖，他就是心很宽，他就说：“哎呦，你别打，那些松弛的地方是很敏感的。”师傅打他都打成那样了，他最后一句话说 ：“Those are sensitive in the flabby parts. Those are sensitive in the flabby parts. Those are sensitive in the flabby parts。”还有点委屈那种，哎，别打，那地方还是有感觉的。 Flabby parts. Those are sensitive the flabby parts. 对，其实这个对，这是一个。听起来是个玩笑哈，对，听起来是个玩笑，嗯。不过整体来说，我们说，Poe的情商确实是很高。要有些这个小伙伴被打成这个样子，或者被侮辱成这样子，早就不干了。 早，那自尊心早就受损了，都碎成片片了。 这也是 Master Chief 的意图，就是让他走， 是不是？ 对， 你看人家这心有多大呀！你怎么说我？到后来人家怎么说他嘛？说你简直是武林的耻辱。 对 ，You're disgrace to Kung Fu。 他照样那嬉皮笑脸就回来了。 对呀、啊、，If you have any respect for who we are and what we do, and you will be gone by morning。 这说明什么？这人呢、啊，他不要脸才能成事儿。 哎，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呢？ 是吧？要脸真成不了事儿。要脸，那有自尊心。哎呦，受损了，自尊心受伤了。啊，算了，算了吧，这事儿不做了，走了。 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告诉大家，不论外界的艰难困苦，还是内心的意志消沉，都应该坚持下去。尤其是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 嗯， 像 Panda 的身高和臂展，明显不占便宜。 天生他就不是这块料， 对， 不是这块料， 对。 人家怎么后来就成武士了呢？是不是？好了，来吧，今天的整体的片段我们来听一遍。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hmm? I guess so. Wrong! You a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hoa! So, how does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a trampoline or... you think it's that easy?That I'm just going to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No, I...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me? Yes! Look at you! This fat, fat, flabby arms. Those are sensitive in the flabby parts. 好听啊，我们也把这几段呢给大家分析完毕了。以后谁要是说你，哎呦，瞧他说英语说那样，他还能跟那说呢。你就应该是这种心态，我就说怎么了？我现在是说的差，我以后比你说的好。 尤其是当我们这个现在不被别人认可的时候，然后你通过自己的潜心努力，可以快速的让自己找回感觉，多听我们的节目，这种问题，你就算是个 panda， 我们也能把你变成 Dustin Hoffman。而且大家呢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感觉到声音不一样，也能让你感觉到不同的人性的特点，所以要有唐僧师徒，要有伯纳特一家的五个女儿，要有不一样的每一个人。 老师来给我们指几句今天的重点的句子。 好的， 第一句是首当其冲了吧。 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I guess so. Wrong.You're not the dragon warrior. You will never be the dragon warrior until you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the dragon scroll. Wow. So, how did this work? Do you have a ladder or trampoline? You think it's that easy? That I'm just gonna hand you the secret to limitless power? No, I... One must first master the highest level of Kung Fu, and that is clearly impossible if that one is someone like you. Someone like me? Yes. Look at you, this fat butt, flabby arm. Those are sensitive in the flabby parts. 学英语的跟练功的感觉是一样的，你的感觉无感，学武术要有武术的感觉，学英语要有语言的感觉，你的感觉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你别说，哎呀，去配音这么难，我哪一下能达到这位老师的水平呢？我怎么行呢？算了，我学不了这个。你不能这么想，你要想每一句话我们是怎么给你分析的，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重音怎么去处理，哪些句子怎么样的连读怎么去处理，你要把这些细节逐渐的逐步的去积累，逐步的去掌握，慢慢的你才能有质的飞跃，这就是重要性。 确实是， 这就是重要性、功夫 Panda 这部影片也是意味深长的。 是啊， 其实同学们都在练功的路上行进着呢。 有一位练武的这个武师说过这么一句话，说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所以如果你要想把英语讲得好，讲到这种感觉的话呢，跟电影里一样，其实你的听力才是关键啊。听力好了，说明大脑中的数据库是准确的，输出的时候给予正确的指令，自然你就能输出的是准确的。至于你口语能不能把它模仿到那么个地步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尽力，但不要勉强。 嗯， 因为真的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 基本功，基本功。 对， 咱们是非母语学习者，不可能每个人都达到完全。 那实在不现 实。不可能达到那种水平，但是你可以做到你自己能达到的最好。 嗯，像李老师啊，晶晶老师都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去研究，并且要雕刻自己，而这个过程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因为我们职业要求必须这么做。 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大家培养成才。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这位老师。 Okay, 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wesome, awesome.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冬季残奥会项目越野滑雪。在冬季残奥会中，越野滑雪的参赛运动员为肢体残疾和视力残疾的运动员，根据功能损伤不同，运动员可以采用站姿滑雪，也可以采用坐姿滑雪。所谓坐姿滑雪，是指在一对滑雪板上装备一个椅子，运动员坐在椅子上滑行。而视力残疾的运动员则与一名视力正常的引导员一起参加比赛。男女运动员采用传统式或者自由式技术，在短距离、中距离和长距离的滑道上进行比赛或参加团体接力。我们来听听看更多有关于 Para Cross Country Skiing冬季残奥会越野滑雪的更多英文介绍。 Para Cross Country Skiing first appeared at the 1976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in Sweden. The competition is open to athletes with a physical impairment and vision impairment. 好，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核心词汇。 Physical impairment and vision impairment. Impairment 是损害、损伤的意思，它的拼写是 impairment。 残疾人运动员在身体上或者在视力上有损伤，这个损伤叫做 impairment。 那么 physical impairment 指的是肢体上的损伤，而 vision impairment 指的是视觉、视力上的损伤。那么刚才介绍的残奥会上的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的参赛运动员是肢体残疾和视力残疾的运动员，那么就可以说 This competition is open to athletes with a physical impairment and vision impairment.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